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王占海老师哈，还要留他在这里，因为可谈的话题啊，真的是很多。当然呢，我作为主持人也一定要跟大家讲，我跟采夫呢，其实跟您相比都是门外汉，是吧？所以呢，这个判断这个真假，判断是非，我更希望留给咱们聪明的观众。我们所做的啊，是帮助各方啊来呈现。比方说呢，最近也是个热点话题，昨天这个我觉得陈老师您这个还没解释够清楚，就是说呢，当年芒果台放的那段视频，好家伙，您成了这个抱着橄榄球，我看是有了辛普森的神勇。但是后来呢，其中一个小孩后来说是为了配合节目效果，说是实际上刚开始说他们把您肩膀弄伤了，然后说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说你把太极宗师弄伤了，这玩意儿他们很紧张，结果呢就配合做了这么一个假戏。您昨天那个解释就解释了一半是吧？ 假的，这个完全是假的，他没有把我弄伤，是我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说这种解释说这个导演说这个把我的肩膀弄伤了，说这个要配合这个，没有，这个是假的，这个完全是假的。是因为当时我们比试完以后，他们三个人合起，一个人李铁托在前面，后面还有两个人。两个人同时抱着李铁托的腰，我有照片，但是这可能在我手机上。 对，回头我们可以用。 三个人在合力推我，能推动几千斤的重量的东西，他推不动我。他说王老师的力量太大， 千斤重。 对，但是太极的这个橄榄球的事儿呢，是因为橄榄球的目的，它是为了抢球，因为太极我用太极的招式是为了把他们打倒。但是这中间要考虑到我会不会要把他们打伤，说王老师你不能用更狠的招式，或者是更 对，把他们全打残了，抱着球走了， 那不是橄榄球的规则了。 对，所以大家会商量说，哎，咱们这个你王老师你要轻一点。在私下里比完以后，他们三个人对我来说，那根本他推也推不动我啊，就是。 对，但是这个啊，确实是反映出来一个问题，这不是说某一个人单一的问题。你看这个最近就说这个雷公，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当年拍的这个节目，都涉嫌就说为了节目效果。我觉得啊，作为中国人吧，他都有个人情世故，我能理解，就是因为你像我也是电视台的，平常拍个节目。但是，您作为这个太极宗师啊，当时您为什么会愿意配合他们做这个事儿？您有没有想到过这有可能会引起别人对我们的误解，对太极拳的误解？ 对太极拳的误解，其实当时啊，我在想，就是传播一些太极的精髓。在为什么说传播太极的精髓呢？大家一直认为太极是公园里老头老太太的锻炼一种方式，其实太极拳，实际上太极拳的意义可以运用到所有的体育项目里，比如说他这个这个竞技类对抗类的项目，比如说御前先后、御左先右、 假动作 啊、假动作、 踢球要假动作， 对，这都是太极的核心东西。凡是符合这个逻辑，都对他们都是有帮助的。我是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太极的方法，可以能帮到现代体育，能里边更提高一些自己对一些技法的一种提升或者是一种帮助。 哦，您是这种考虑。 哎， 那么就是您这个昨天您也谈到了，就是说现在网上还讲的，就当时这个大力士龙武也是推嘛。因为我记得，哎，这我先打个岔，就是说您弟弟王占军就说的创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叫丹田弹 啊， 弹几公斤的东西，弹一米高 啊。 还有一个也是说十个人推推不动，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真的。这个肚皮弹东西呢是要练的啊，他开始他从小的时候没事他就在练，这个没有假，这个东西没有假。而且推人这个东西也是真的。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个旅游卫视的一个节目，就是刘璇组织的一个节目，他们这个大力士，这个所谓的健身的人都是很壮很壮的人，他们十几个人推我，他根本推不动。为什么呢？就是任何一项武术运动，它都有它的物理原理和人体的运动规律，啊，他推的时候，他是把他的力量引到身上，由身上而导到脚下。 真的难啊！ 它是三角的物理原理，所以说它根本推不动它。 那他没有支撑点怎么办？ 太极啊，真是对力学做贡献呐、啊！ 对， 您，我，他是怎么着？我这么推您，啊、您能把这个劲儿转移到向下？ 他通过他身体的变化，他通过身体的变化把对方的力量，因为对方的力量是直的， 对， 通过他的身体变化把他力量传导到脚下，改变了他的力点，就是改变了他的力点。 我跟那个佛山推手推过 啊， 他是这样的，就是你推我的时候，我就裂着，我就把你的这个劲儿啊， 这叫化，和转移力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太极推手里有一种方法是根据对方的力量的走向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哎，那个我说的我挺有兴趣，您这个老师，我能让我感受一下这种吧？ 可以， 就是我看，比如说我这么推您， 啊、 他怎么着我的劲儿就向下了呢？ 不，他首先啊，他是推的是身体 啊，比如说推身体， 他推身体的时候， 嗯、 你看他用手的力量，看， 嗯， 如果。 你轻点 儿啊！我 没事没事， 我一含胸 啊，我找点劲儿， 这现在先推过来 啊，我找点劲儿， 来，我你现在推过来， 我推啊， 我一含胸， 哦， 你现在是不是发现你的？ 他实际上是有点反关节呀， 啊， 他这么，他使你不得不不是他把你这么变下来，这么往下了， 就是让你的力量开始往下走 啊，他得有点别着我这关节，我不得不向下了。 十个人哎，就是排着队推您的话，你把他的胳膊给他凹下去了。 不会。那么我可不可以站起来给大家演示？ 咱试试 啊， 咱您站着试试，没关系， 嗯， 可以 可以吗？好，来， 但是这麦您得，您要怎么展示？ 我就站着，你推的我，然后我不会动你胳膊，你会感觉到这个力量是怎么走？ 就您就站在椅子上可以吗？ 好， 我 你这样啊，比如说你现在在这推着我， 对对， 你看你用力想把我推跑，用最大力， 对对， 你看用力，用最大力，你是不是感觉到自己的脚是空的？ 吃奶的劲儿， 是不是用最大力？ 啊啊，是 不是？ 是。 哎，你力量用越大，脚下越空。 啊，因为我把全身的这个重量就往前冲嘛。 你对，因为你脚下一空，你的力量脚下空了，我把你的力量给。倒到我的脚下了， 我有点，我、 哎、这有点 我刚才我的自我感觉是什么、 啊、 潘老师、啊、就是说他其实啊他在底下拖着我， 对，就是改变你、 啊、 改变你的力点， 他拖着我，你使劲往前，他拖着我 使不上劲儿， 但是当然您比我劲儿大太多了、啊、您当然能拖着我， 你的力量是往前的， 嗯、啊、 我拖着你以后你的力量发生改变了，往下 啊， 这就叫三角支撑的原理、 啊、我觉得主要是文涛老师太轻、 啊、 对吧， 你要真是十个人啊， 对， 他一样推不动， 哎，你像那个视频里边那个太极宗师啊，一推他十几个弟子嘚嘚嘚嘚嘚，多米诺骨牌那个、 那是假的， 那他这个原理是不是一样的？ 那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假的，这个推呢他只是改变了他的力点，这个静力的走向， 嗯， 要去发力去像把别人打跑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假的。 那要是、 那这也、 他只会顺势，你比如说这么多人推我，突然放松，一帮人去摔倒，这是真的。 嗯、 向后倒的是假的。 那要是刚才我是一个人、 嗯、 你可以把我这么拖着让我这力向下、 嗯、 但是如果像您说的三个人推您呢， 他三个人他是排着排推啊，他推着你，你推着他 不是、啊、你是控制着第一个人的 方，对 这个像武侠小说里边呢，我内力传过去跟他一个人斗， 是， 但是为什么就是您那天还讲到这个陈小旺，你都没讲完 啊， 就是陈小旺不是大力士这个龙骨、 嗯、 在网上讲，就当年也是为了配合效果，就实际上他一推就把陈小旺推伤了、 嗯、我觉得这不可能。首先啊，我觉得这个推他把陈小旺老师推伤，推不伤陈小旺老师那样我比较熟， 嗯， 还是个非常有功夫的一代大师，你可以去看看这个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的区别，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他的练拳肯定，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那个爆发力，那种这种形式，谁告诉我你搞自由搏击的现代体育的到七十多岁还有他这种发力，还有他这种功夫， 那 这就是内家拳的精髓，到老的时候他的体验他的精髓， 嗯， 我估计到七十多岁搞现代搏击的人都已经在轮椅上了， 那您相信这个大力士龙武就在像在电视上一样没把他推出圈吗？ 这个我还是说任何一些武术啊，这个就龙武他推小旺老师他是有困难的， 因为小旺老师这个我也经常看过，有很多人在推他，这个小旺老师的功夫我还是有的。至于因为我没在现场，所以我不会去下这个判断到底是 因为没看见、 因为我没在现场、 对， 但是小旺老师的功夫我是知道的。 那也有可能确实可能没留神把陈小旺老师给推着了，因为龙武呢他会造谣嘛，就是他说收了90,000块钱嘛， 所以 他以为在拍电影。 不，这个咱们 没办法去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没有调查，我们也只能放在这儿让大家去判断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每一招啊都有每一招的破解方法 啊， 就是还有人就是现在咱们带着话筒呢 啊， 就是那老师我往上推你，这是不是 举起来、 我往上推你，他有往上有往上的方法，就是他往下有往下的方法。 您100来斤哈，仨人一拖拖起来了，不就完了吗？ 他是排着排的，不是说三个人在一起的。 但不是，但是我刚才的感觉，我觉得王老师这劲儿，他这么壮，他都能把我架起来。 对， 所以我要这么推，他这么一架，可不我就力就改变。但是如果说我跟您一样壮 啊，一样的， 您凭什么就觉得您能把我拖起来？ 就是根结破骚结的原因。 骚结 啊，对，骚结就是我什么？骚结的是指这个手 烧 烧 烧烧结 啊，根结破烧 结。那么这个臂呢一定比手指的力量大 哦， 肩膀呢一定比臂的力量大 啊， 还有一个就是就好像举个例子啊，你看你这个手在这推着我的时候，你看我稍微一动，它的力量就发生、 很容易给它卸 开，发生改变 了、 它在这儿推一样，它力量大，因为我只要是根结你是烧结，很容易破解。 但是这有一个就是他们现代格斗的总是讲，就是说对这些招啊是有的、可是呢他都不是像这个站好了平常师傅跟徒弟这样，他说真正在擂台上那人是在高速运动当中，你根本使不上这些个招， 是 这个您承认吗？ 这个我不承认，所有这些招啊是在缠斗中使用的。这个散打呀，其实自由搏击也好散打也好，其实在冷兵器时代真正体现的是摔法。你看街头打架也一样，三拳两脚俩人抱在一起了。在体育上，裁判不但把它分开，是吧？抱在一起了，分开再来打。所以说，摔法其实是格斗中最核心的部分。你包括这俩人差不多，你看打两拳，拳击一样抱一起了，打两拳，裁判要不断的把它分开。只要是两人近身格斗能到近身的时候，太极一定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 那为什么？掌握您这个技术的现在去打这个 MMA 不行呢？ 不，他不是说打 MMA 不行啊， MMA 也可以摔吧。 啊， 也就是说 MMA 选手没有吸取太极里边特别精髓的那一部分，是吧？ 对啊，如果一个精于太极摔法的他上 MMA， 他主要靠摔，那老把你放倒你也打不过他呀。 但是 MMA 摔倒了还有你别忘了还有巴西的柔术，还有一些擒技 顾忌啊，那些 顾忌 还有地面的， 还有地面的一些东西，它里边因为规则不一样嘛，是吧？ 哎，您觉得要能展示出太极的打，您希望的是个什么样的规则？ 第一，我希望的是在拳脚的功夫上加一定有太极的特色，比如说我刚才是讲的引进落空、御前先后、御前先后，是吧？肩肘胯靠等等的一些太极的核心的东西。那么拳脚是根本。拳脚是根本，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说太极拳，包括刚才的节目，刚才那个我的训练方法，那只是太极拳摔法的一种而已。太极拳一样有踢把打把，一样有这种训练。 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咱昨天就您的徒弟陈前都上来露一脸、陈前咱知道是散打冠军呢、对吧、哎，他可能不敢打你这师傅、假如你能打过陈前吗？ 陈前我有很多视频啊，我也打不过他，他怎么跟我学拳啊？他说我小时候怎么那一直打出来的。 他要用散打的方法呢？ 我本身以前也会拳脚啊。 哦，您说这拳脚指的就是散打的拳脚？ 对呀、 哎， 像我们以前这国家队的和散打队队员经常在一起打呀。 但你们的年龄啊和重量级啊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一般你比如差个几岁，其实之间的它这个力衰和力， 这是对的 啊， 这个 差很多、 这是对的，这是年龄很关键。所以现在包括这个比赛，它分少年组、成年组、老年组，那么体重呢， 他就一般像那我们那个推手，就的我们的推手大概就是这个五公斤一个级别，你不能超过太多。现在可能现在搏击更那个精准化，上下不能超过一公斤，超过一公斤，因为体能太极不是讲以巧破坚吗？一力降十会，他大你一点点，他一定是沾光的。 哎，那要这样的话，因为李小龙的体重啊是50多公斤到70公斤之间，瘦嘛，1.71米。他要跟您打，就是您这个儿和体重，你觉得谁能吃亏啊？能打过他吗？哎呀， 这样是这样子，我觉得啊，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这个 挖坑的，这都是拿李小龙挖坑， 对， 李小龙粉丝多， 是不是？这个我觉得是挖坑的。任何一个体育是跟我还是说跟他个人的能力来讲，如果一个200-300斤的人他没有练过武术，那他给我的弟子们这100多斤的人去练过自由搏击的，他一样打不过，因为他不懂嘛，对不对？如果俩人同等在技术上修炼的，同等修炼一个项目，那肯定是体重的沾光了，这个毋庸置疑。 那您比如说咱这么问哈，那天跟徐晓东也谈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就是参加现代格斗比赛MMA 的比赛，那么这个选手他有没有太极拳的基础无所谓，也并不会因为他练过太极，他打 MMA 就能更占便宜，也不会因为他没练过他就打 MMA 就更差一点，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的。他这个其实 MMA 它也是一个规则， 对， 也是一个规则。你看拳击也是个规则，包括这个前两天徐晓东说打什么邹市明，我觉得就是一种玩笑。 你觉得他打得过吗？ 还我刚才说规则。如果邹市明是练拳击的，起码邹市明是奥运会冠军。如果徐晓东给同等级别体重一样，按这个拳击的规则，一回合都撑不了，就被邹市明 KO 了。他是用 MMA 的规则去打邹市明的这个拳击规则，练拳击的，练拳击基本上对下半身不防守，我只是用拳，根本没有脚的东西，就是从事的东西没有特别。 他俩体重应该差个30来斤， 对呀， 至少的。 这体重也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根本没有博眼，没办法，没有可比性，所以千万不要去炒作这件事。 您说有一样哈，就是说咱们这个门外汉老爱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是吧？你比方说，我觉得咱扣除一切的，就真的到了拳台上，您说您挤挨靠什么都好，只要这个人够快，反应比你快。帮一拳打到你这个神经丛上，你不就倒了吗？ 对啊， 就晕了。 所以说拳脚是根本。 那太极在这方面是不是弱于其他的呢？ 不会。 太极不是就是 这 样，这就是传统武术，大家认为老是认为公园里太极是磨磨唧唧的这一种东西。其实陈家沟的太极远远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太极。 快起来有多快？ 他给外家拳一样的。 斩一拳 啊！这个太极。这个东西可能 没事 啊， 没 太极的东西， 我可以把麦暂时给您摘一下，您这给我演示一下也好。 实战型太极， 待会儿咱们再给它别上。 其实， 来， 加太极的爆发力 啊， 不像大家说。 哎，您在这儿啊， 太极的爆发力不像， 哎，就在这 里啊， 就在这儿啊， 公园里的， 嗯， 摸，它有爆发力，一松打肩靠很快，你看这肩靠啊。这肩靠是很快 啊，肩靠哦，这样啊， 它的力量是很足的 啊， 近距离你是不是会感觉到它的， 哎呦，就有种震动感。 如果我要打到你身上，你会怎么样？它有它的爆发力，它所有的东西打肩靠打肘也是，哎，是吧？它完全都是有爆发力。 得，我把麦再给您别上，来，好。哎，我们再给别人，哎，我看看啊，没事，咱们这个也不是直播啊，没关系啊， 好， 好，你行， 好了， 行， 谢谢， 好了吧？ OK。 哎，但是您就说现代科学的训练方法，您当然也能练到快，但是你看比起打那个的叫什么球啊，拳击的那种， 叫是梨形球啊。 哎，你说咱要就练快，是你的方法更见效，还是现代的这种？所谓科学方法训练更见效。 我们现在练传统的东西，一样会结合现代的方法去练。 哦，已经有结合。 有，我们一样会打靶，一样会踢靶。 啊、 哦，这个就到了李小龙说的那个啊，他说我对传统武术没有信心了，因为他说转向西洋的格斗，然后他就 包括过电的那种训练和器械的啊那种的，就是我们现在还看这个举石墩儿啊，或者这个传统武术的这种训练方式，它在走向比如现代的技击、现代搏击的过程中，它是不是要改变的东西会很多呢？ 当然，它一定是不断的这个改变，不断的创新。 您现在练的是什么？你比如要练力量，您现在用的是什么器械？ 太极练的力量啊，它有它练的爆发力，比如说器械是。在我们太极的叫什么叫着力，着力要改变成弹簧力才叫太极的正常劲儿。就是你看吧，练健身的都是这个块头很大，但是他没办法把周身的力量一个协调一致串合起来，他胳膊这力就是这种力是吧，腿力就是腿力，他没办法结合周身结合完成一气。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我问您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就是练这个太极劲，您相信隔空打人吗？ 这个没有，这个 就是隔着距离，作用力是不可能到于人身的。 这肯定不，这凡是不符合科学道理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假的。 那太极里头有没有不符合科学道理的东西？ 太极里，我自认为啊，就我认为没有。 就是你比如说太极，它属于内家拳、啊。 内家拳， 内家拳就讲究内力。我们小时候看武侠小说，说他内力一吐，他隔这么近的时候就啪打出一丈远啊，就是太极拳。这张三丰老爷子经常会用这一招啊。那这种内力真的有吗？ 没有。这个内力讲什么叫内气啊？内气是先天之气，先天之气每一个人都会有。 哦， 是吧？气。人精气神是你表现你身体是否健壮的一个标准，气是什么？气是先天之本，是吧？气是通过气转化，通过肌肉骨骼筋骨转化出来的能量，在太极里叫正常劲，就是气本身是没有用的，就像汽车一样，汽油放在这它是没有动力的。 啊， 它是没有动，它一定通过转化。 那实际上就是内家拳是不是一个假概念呢？它比起外家拳啊，内家拳、 外家拳其实都是相通的，高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从事的形式不一样。比如说内家拳，以柔太极，太极而言，以柔为主，柔中有刚，最后达到的目的是刚柔并济。那么外家拳呢，是以刚为主，刚中有柔。最后的目的达到的还是刚柔并济。 柔怎么用于技击？怎么用于格斗？ 柔是为了体验身体的静力转换，去感知。太极讲练时慢，用时快。 哦，您还有说的这个什么叫悬贯力？什么缠丝？那就是什么劲儿呢？ 缠丝就是螺旋，就是比如说一个螺丝钉，钉子，如果拧进去的时候，它的力量。固定性会更好，就是它通过，其实缠丝劲不单单在太极的表现，在任何一个武术里边其实都有表现。 哎，这我有点小时候跟人练武的时候，教练说这样打，哎，钻进去， 不是 钻进去， 什么叫缠丝啊？就比如说很正常啊，你知道大街上别人抓住你了，是吧？抓着你胳膊了，你要想给他甩脱，你肯定不会硬拉，稍微一转。他的手不就脱了，这就是缠丝了。其实生活中都有，只不过太极更这个具体的去体现一下他的东西。 当然了，就是说他说这个就跟这个强身健体也很有关系了。但是你记得呢，徐晓东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影响挺大很重要的一个投诉，他就通过怀疑有些太极宗师把膝盖练坏了。我觉得他甚至是在怀疑练太极是不是对这个膝盖不好。 任何运动，你告诉我橄榄球或者是足球篮球什么体育运动，包括这个其他现在竞技格斗，哪一项超过体能的这个负荷的运动他膝盖不受损？ 我踢球我膝盖坏了， 对不对？ 确实我膝盖 只要是符合这个超过自己体能100%的运动的，对膝盖都有伤害，这老师你懂吗？ 但是他说这个说几乎无一例外，就是这个， 而且他那个说陈小华是做了膝盖根本没有的事儿， 肯定没有， 哎，就没有的事儿，别听着他胡说八道。膝盖这个东西啊，膝盖是什么运动？你要首先要选择正确的运动方法，太极讲究正确的运动方法， 叫不得己不得势的腰腿强韧。你要是生拧的话，它一定是对身体有伤害的，一定是有伤害的。太极讲松，因为很多这个可能一些这个所谓的现在太极大师啊，对太极的理解像这个像对中国文化里有高有低，那么他可能要求的一些训练者的方法不得当。